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06集，炸毛。天尊想了想，摇摇头。旁边阴侯喝着酒，倒是也不反驳。他跟天尊是打成平手，彼此都没赢过对方。于是说，没有比他俩功夫高这一点，到目前为止来说是对的。见天尊摇头，铜铃笑了。 那你让我去哪儿找更适合自己的？ 众人微微皱眉，他也算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就是当年的铜铃。 你之后追随了谁？ 铜铃没有回答，而是转过脸看了看白玉堂。 原来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 白玉堂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印象中的铜铃虽然性格孤僻古怪，但绝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。这十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他变成今天这副模样？白玉堂正出神，就听身边有人咳嗽。白玉堂转脸看，展昭眯着眼睛瞧他呢。 想什么呢？沾花惹草，招蜂引蝶的好子。 这猫真可爱，醋的都上头了。 我以为你最终会和你师父一样，走上孤高寂寞的武学之路，踏上巅峰。 说着，铜铃又看了看众人，最后目光落到了展昭身上，停留了好一会儿，又看白玉堂。 不过你似乎并不孤独，可惜了。 展昭见他说可惜的时候瞟了自己一眼，立刻炸毛了。白玉堂不动声色地按了一下展昭的手。 你慢点再炸毛。 你怎么知道我炸毛？ 你尾巴都竖起来了，还没炸毛啊？ 展昭愣了愣，回头看自己身后。白玉堂安抚了某只醋猫之后，回头看铜铃。 谁说练功夫一定要孤独啊？ 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路，或者说，都有自己应该走的一条路。 铜铃答非所问，最后抬头看天尊。 最重要的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，这是当年你教我的。 天尊看着他发呆，一旁阴侯瞟了他一眼，那意思大家都收徒弟，你也收徒弟，可为什么就你的徒弟里面变态多呢？天尊也有些不解，铜铃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？他当年的确是一个疯狂追求武学，想要练到绝世武功，登上顶峰的人。这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但同时也是个聪明人。包括现在，虽然他的样子看起来很疯狂，但双眼清晰明澈，神情没有半分癫狂，只有冷静。他究竟是在追求些什么呢？之后，众人再问，铜铃却始终什么都不说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只好先给他戴上厚重枷锁，关入开封府大牢。因为是极度危险的重犯，因此他被关在开封府单独的地下牢房里，防范严密。众人又去问那两个老头，但这俩老头竟然都自尽了。他们是自断筋脉自尽的，公孙妙手回春也救不活他们，于是只好作罢。众人回到开封府，包拯见他们垂头丧气的，就安慰他们。 既然已经抓到人了，慢慢审总会有线索的，关键是没让他们混进皇宫，这已经是万幸了啊。 安慰了众人几句，包大人就让大家先休息。展昭照例去阴侯房里给他捏捏肩膀，顺便说两句好听的哄他开心，之后又跟红九娘和吴一霍打了个招呼，才回到自己房间。进屋 就见白玉堂坐在桌边发呆。展昭走到他对面坐下，咳嗽两声，白玉堂回过神看他， 你是不是在想那个铜铃的事情？ 你该不会又要吃醋了吧？ 切，我说正经的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伸手过去戳了戳展昭手背。 咱俩一直挺正经的，什么时候不正经过？ 你调戏我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拖着下巴摇头。展昭翘着二郎腿，伸出一根手指挑着白玉堂的下巴，晃来晃去两边看。 哼，大爷要调戏回来。 白玉堂捏住展昭手指头按在桌上。 你睡不睡了？再折腾天亮了。 不睡。 不睡啊？那要不要做些不正经的事儿？ 哎呀，五爷这是在求调戏呀。哼，满足你。 展昭伸手捏住白玉堂两边腮帮子，白玉堂抓住他两边手腕，展昭一抽，随后一闪身从桌子上翻了过去，到了白玉堂身后，往门口的方向走。 大半夜的不睡觉去哪儿啊？ 去看看铜铃。 看他干嘛？ 我能让他开口。 白玉堂跟着展昭出门。 你确定？ 我俩也算有共同爱好了，估计能聊到一起去吧。 你俩有什么共同爱好？ 展昭伸手轻轻一弹白玉堂高挺的鼻梁。 我俩都中意耗子吗？哼。 说完，展昭背着手晃晃悠悠出去了。白玉堂揉着鼻子跟上，瞧着展昭身后晃啊晃的长发。 这猫果然在吃醋啊。他没中意我。 中意不一定是喜欢那种。 展昭摆了摆手，先到厨房拿了一些吃食，还有一壶酒，顺便偷了一个小四子的豆沙兔子包吃。 也可以是欣赏、信任或者羡慕之类的。 我跟他相处也没多久，而且那时候还小。 那你喜不喜欢小四子呢？ 嗯， 这不就结了？那小子以前正不正经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是邪的，对付那种固执的邪门歪道呢，我比较有经验。 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起下地牢去见铜铃了。展昭提着吃的，带着白玉堂下到地牢口，随后指了指台阶，示意白玉堂留在这儿别跟下去。白玉堂看着展昭， 为什么我不能下去啊？ 展昭睁大了眼睛看，白玉堂的表情似乎有一点点委屈，虽然还是很酷，但是这耗子绝对在撒娇。展昭伸手轻轻拍了拍他脑袋，就跟平时拍小舞似的，又指了指一旁的台阶。 就坐这儿等啊，乖。 白玉堂望了望天，虽然贼郁闷，但也没办法，只好找了个门口的板凳来放到了楼梯拐角处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坐着等。展昭见白玉堂乖乖坐着了，就下楼去了。展昭刚走，白玉堂就感觉身后有人，一回头就见天尊抱着正啃个鸡爪子的小四子，身后还有睡眼惺忪的阴猴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着三人， 你们来干嘛？ 阴猴和天尊都对白玉堂竖起一根手指，示意他安静。白玉堂拖着下巴回头叹气，小四子继续嚼鸡爪。展昭溜达到了地牢门口，就见铜铃正靠在木床边休息。阴猴封住了他几大穴道，因此他现在有功夫也使不上来，而且自己也冲不开，因此镣铐也稍微简单了些，靠着休息并不难过，也不影响行动。开封府地牢还是很干净的，也安静，就他一个人。展昭到了牢房门口，铜铃也没睁开眼睛，而是继续闭目养神。展昭解开牢房锁链，开门进去。 童灵听到开门的声音才睁开眼睛，一眼看到展昭倒是有些纳闷。展昭到了牢房里，找了个干净的干草堆坐下，放下酒和吃食，手里还有半个没啃完的兔子包，接着啃，然后看着童灵，似乎是在打量他。童灵和展昭对视了一会儿，展昭对他招招手：“ 我送饭来了，过来吃饭。”“ 我吃过了。”“ 这个是宵夜。”“ 你亲自送宵夜？”“ 哎呀，这年头俸禄不好赚呐。” 展昭托腮做苦恼状。童灵站了起来，走到展昭对面坐下，看到有酒有肉，十分不解：“ 地牢还有宵夜？”“ 嗯。” 展昭点点头，随后压低点声音：“ 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” 童灵看着展昭，觉得这大概是他到目前为止见过最开朗的人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很好说话的样子。“ 犯人们呀，养胖了，跑起来就慢了。” 展昭说得十分认真。门口，白玉堂扶额，天尊和阴侯歪着头坐在他后面一排听着，小四子坐到了前边一排，就在白玉堂旁边。白玉堂把板凳让给他了，小四子估计也知道是在偷听，不好发出声音，于是就晃着小腿坐在板凳上，接着啃鸡爪。见白玉堂似乎很无聊的样子，小四子翻开自己背着的一个花布兜，这个兜子是前几天紫影送给他的，能装的东西比小荷包多不少，小四子很喜欢。小四子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，就见里边还有几个鸭舌头，两个鸡爪，两个鸡翅膀和几段鸭脖子。小四子拖着纸包往白玉堂眼前一送，白玉堂看了看纸包，又看了看继续嘎吱嘎吱腮帮子一股一股的小四子，伸手拿了个鸡翅膀。小四子又拖着纸包回头给天尊和阴侯两人，一个拿鸭舌头，一个拿鸭脖，一起啃着继续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